吹过黑白混沌迷离，生离所惜，谁皆天意，万事千秋谁人应许，谁去承认命数难期，谁分输赢天下如棋，梦幻泡影如电如雨，心之所向就此不离。问天今夕为何夕，为何风吹红尘花落满地，情有何舍，为何情叫人生死变相许。 手拉大手，今天就

少热情多少泪，两生没尽却不悔，剩下一片努力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少热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如此清脆，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如此清脆，自沉醉。多少热情多少泪，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塞纳河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歌，由邓紫棋本人亲自作曲，陈鸿宇作词，收在了2009年的10月27号发行的专辑18当中，一起来听吧。 你对爱并不了解，误会爱的分类，把最珍贵的玫瑰当作红叶蔷薇，相信了你的承诺，让爱蒙蔽我的眼，塞纳河的光线照不亮心的那边，北岸的冬夜，是欺骗，我在一千零一夜守着错误的切，真相似如此蔓延，心被假的出现，你和我的爱之间注定是背叛虚伪的谣言，在塞纳河上的 琳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凭借着不只是她的音乐形象还有舞蹈，更多的是她身上那种不服输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一个可能性。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 是谁接触她事情有些微妙，你频频出怪招，说有多的冰飘，荧幕在热闹，我却要笑哭容，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给我满草，咸辣的爆米连过肩膀加速心跳，这冰雨发米不知道它又变得额痛，有些些苍条跟你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狠狠吃干饱，热情拥抱抱，快乐在空气中笑笑，爱大想小，轻轻撞到。见不得别人好，用一大堆问号比较谁对谁重要，我却要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把我满草，想要等到你脸红前都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痛，有些心酸掉，玉米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狠狠吃干饱，热情拥抱抱，欢乐在风中爆笑笑，爱大笑笑，轻轻撞到，玉米甜味绕，幸福没人喝高，就快看不到，挫折和烦恼，莫怪脚气到，是贪心的自大包，所有你的微笑所有情调。 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让您水乡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

的胸膛，如今的轻松自己自己负担，举手投足感谢您的好，走吧来吧不必轻浮，用心我把酒喝，难得陪伴你穿起我雪风，一直在困扰地动，所以让自己我的举动自由自在，不能欣赏自己的笑容，喝咖啡，让它甜美，看着镜子看到 在牵挂之外，在无谓空白，眷恋着离开，繁星点点 tonight，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悄悄远走，在寻觅徘徊，在茫茫迷途人海，我夜阑人静时醒来。 占有

有些歌无论时间怎样的流逝都会是一首经典，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最深沉最真挚的一些情感，永远都不会过时。这样的歌很少，沙滩是一首，听的时候只会跟着歌的情绪走，仿佛自己真的置身于空无一人的沙滩之上。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轻轻地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哦，一个人一步一步，好寂寞。看海有些绿，天有些蓝。有些遗憾，想不知不觉又向海天到最深的地方，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我听着海浪温柔的呼吸，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忘记？ Kiki 傅岩的填词，格飞的谱曲，艺人组合牛奶咖啡的演唱，收录在了2008年发行的第二张中文专辑《越长大越孤单》里。2008年获得了北京流行音乐典礼的年度金曲奖。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散。

林俊杰呢有三好，家境好，人品好，还有就是歌好，在娱乐圈被人称之为行走的 CD， 作词作曲都是样样精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叫做《零度的亲吻》。 世界静止了，身边没人，如果爱停了，谁会留着？你不说理由，也不做选择，面对面的我们像两个陌生人。零度的亲吻，最礼貌的双唇，感觉变了，骗不了任何人。零度的亲吻，你闭上双眼，不让我看透。我不想追问，还能撑多久？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华仔的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获得了很多的男歌迷的青睐。因为刘德华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道出了在感情世界里面，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呀、硬汉子啊之类的。其实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为刀伤心处。谁说男的不能哭呢？一起来听到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

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春雨吹风泪会流，能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想想之前我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 你像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我心中，人潮最后的相拥，却成了故事的梦。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爱的彻底，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都丢了自己，都在记忆。